念，在我的世界盘旋，天空已经哭了几遍，我才渐渐明白，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。你的微笑姿态还是默默的存在，在我心里某一关，现在都能用微笑释怀。